说不出的快活。这会带您出道翻唱到王菲的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《约定》，并且把它重新的填入国语歌词，让自己一炮而红。而随后几年在歌坛当中也是凭借一把好嗓音闯天下，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。接下来是痴情的《走在雨中》。 当我走在痴情的路上，天空正飘着蒙蒙细雨，在这寂寞暗淡的暮色里，想起我们相别在雨中，不禁悲从心中生。当我独自徘徊在雨中，大地孤寂沉默在黑夜里，雨丝就像它柔软的细发，深深吸住我心的深处，分不清这是雨还是泪。记起我们相见在雨中，那微微细雨落在我们头发上，啊啊，往事说不清，就像晒的阳光，好像海一样深，甜蜜蜜蜜，彩虹般美丽。往事说不清，就像晒的阳光，好像海天蜜蜜，彩虹般美丽。往事在雨中，大地孤寂沉默在黑夜里，雨丝就像它柔软的细发，深深吸住我心的深处，分不清这是雨还是泪。 心上某一个地方，总有个记忆会不散，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，总有着最深的思量。世间万千

唱稀里哗啦纷纷扬的雨中，我们爱那么能像从前那样的紧密相拥，在一片一片的黄黄的冬夜取得经典，我们爱那么能像从前那样抱在雨中，在这场戏里哗啦啦纷纷扬的雨中，我们爱那么能像从前那样的紧紧相拥，在一片一片迷的疯狂的冬夜取得经典，我们爱那么能像从前那样化在雨中。 汪峰的这首歌叫做在雨中，汪峰的摇滚现在很多的一些作品呢都是能够让你有一种力量所在的，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在现在时下摇滚歌坛比较萎靡的时候，有汪峰他的一些精神作品出来好像也是一件蛮好的事情。接下来会听到唐爱轩的这首歌双做黑咖啡。 又到了最心爱的季节，找合适的人想念，点一杯你喜欢的咖啡，阵阵香味又仿佛昨天。黑色是禁止谎言，咖啡是大人的暧昧，偏偏着你我的字眼，你说的伤心再多我也不愿忍，特别是你爱我的字眼，你说的伤心起了

是这样，

来的世上，我们给对方安全感。愿我们交换一颗心舞伴，和一句小承诺送给了对方。当我沿着飞奔在机场的高速公路上，一句话留在你的胸膛，好像经过无数深的幸福感，一种藏不住的惊叹。我们本来很不像，心却在爱情上撞，像被施了个魔法一样，像个亮晶晶的幸福感，全被你拥抱。无论身在何方，遇到任何困难，我有一个可以信念对象，我有一个投奔方向。 歌幸福感，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希望在这首歌当中也能够听到你的幸福感。接下来要分享到今天的末尾作品，来自于游鸿明，叫做爱一回伤一回。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。今天就陪你到这，感谢收听跟守候，明天再见喽，拜拜。 深深埋藏未尽的心愿，就像一切不曾改变，纵然沧海桑田，纵然世界改变，对你的爱一如从前。你的誓言还在我耳边，你的声音越走越远，总有不断想起你微泪的双眼，仿佛过去只是昨天。总爱一回伤一回梦难圆，你的笑在风中若隐若现，忘记你需要多少年，爱意冷，心已倦，情却难眠。总爱一回伤一回梦太甜，才让你有夜占据我心间，似梦似醒在这深夜，往事渐渐蔓延。忘记你需要多少年。 爱一人情一真情却难免，总爱一回伤一回，梦太甜才让你夜夜占据我心间，似梦似醒在这深夜，往事渐渐蔓延。 白色的